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聪明的女人都知道，若想征服别人，绝对不能用强的，只有温柔的微笑才是女人最好的武器。有信仰呢，就会有年轻；疑惑就会年老；有自信就会年轻；恐惧就会年老；有心爱就会年轻；绝望就会年老。岁月使你皮肤起皱，可是失去了妊娠，就损伤了灵魂。 多少如今多少泪，往事容颜去不回，想起过去多少话，如今你睡不睡？多少如今多少泪，两盏明镜去不回，剩下一片迷梦境，不醒只等悲哀。爱情的梦，爱情的梦，如今已消失。爱情的话，爱情的话，如今已枯萎。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留给心里水，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 如烟如烟